常开心的一首歌，开启了2022版韩立在摩天轮版的《浪潮 Listen to One》当中和大家欣赏的第一首歌。在这样的午后，我觉得这个《告五人》这首歌的调调哈，也是他们在去年，我们要适应2021年，已经是去年了，在去年12月发行的一首新歌，真的有感觉他们会在下一期的浪潮榜当中会取得好名次。如果你是刚刚来到我们节目的话，要特别介绍一下，这是一档怎样的节目呢？首先，为什么叫浪潮 Listen to One 呢？浪潮，首先我们是和腾讯音乐啊共同有一个浪潮榜，在每个周期当中呢，会有几百位的上华语乐坛的优秀词曲编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为大家挑选出一些真心创作的好音乐。这些好歌呢，可能是如果不帮你遴选一下的话，太多太多你听不过来了。那我们的音乐人呢，就用他们的专业的角度来挑选这些歌曲。来，首先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在上一个周期百位的音乐人他们心目当中最好听的20首新歌。 Two One 百科。 哎，我们要听到的应该是推荐哈，稍后听 Two One。 这蓝绿的笔锋刹那刹那，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一怒吼。 刚刚呢，我们听到 Listen to One 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真心好音乐，有没有让你一耳倾心的作品呢？也欢迎大家来新浪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21， 进入话题与我们24小时随时留言互动，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与回放。此刻呢，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那刚才说了这个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浪潮的意思呢，就是浪潮榜，我们百位音乐人呢会每个月为大家挑选在上个月最优秀的20首歌。那 Listen to One 呢，就是我们会专心从一首歌当中引发我们挑歌的各个线索。那今天下午呢，我的幸福摩天轮版依然呢会带来的就是对唱以及多人演唱的歌曲。 在这个周期当中呢，刚刚的推荐里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啊，刚好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星期四，我们就来听阿四和徐佳莹在本周期带来的《尽管如此》。还是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讽刺，当我不再喜欢别人夸我懂事，什么场合说些什么话更合适，修炼的事点到为止，以为飞得很稳，后又坠落几次，等到事故足够多大冒成故事，欲言又止化作 好嗓音在一起碰撞出的这首歌，尽管如此还是 其实听完整首歌，你大概知道了他想说的是，尽管如此，还是那个追逐月亮的大小孩。在人生的很多时刻，我们不停地往前奔跑，但是我们要知道，一定有比我们更优秀的，我们也一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甚至不被肯定的时刻。听这样的一首歌真的很神奇，你在开心的时候听能听出开心，难过的时候听呢也能听出难过。在这个世界上最懂自己的人肯定是你，不管是做大人还是做小孩，其实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切换当中找到最舒服的一种成人状态。阿四真的很会唱歌，同时也会写歌，这是他在去年出的一张新专辑当中和徐佳莹共同演唱的歌。徐佳莹就不用说了，嗓音状态之独特温润，不管在多少人的合唱当中他都会跳脱出来。就像下面这首徐佳莹和很多大家熟悉的声音共同带来的这一首歌，也是在去年的作品当中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的。与你在2022年的第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再次分享这首歌《爱之日常》音乐节。 向天空学习心胸更辽阔，无谓的忧伤抛在你身后，不要让泪流，别再独自走，风中的你放开双手跟着我。勇敢去面对，记得别走远，我在这里，希望你能看见。 现在伸出你的手， 现在开始做朋友，给彼此一个真诚的笑容。 现在伸出我的手， 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 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 现在伸出你的手， 现在开始做朋友， 给彼此一颗真诚的笑容。 现在伸出我的手，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 你和我常常有爱在心中，不必害怕只有你自己独自走。 敞开你的心，快乐跟着我， 我们永远不分手到永久。 现在伸出我的手，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 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现在伸出你的手， 现在伸出你的手， 现在开始做朋友， 我们做朋友， 彼此一个真诚的笑容， 一个真诚的笑容。 现在伸出我的手， 伸出我的手， 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 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 现在开始做朋友， 做朋友， 给彼此一个真正的 的伸出你的手，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世界需要我们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To one 百科. To one 百科。许光汉，舒芙蕾。2021年12月，许光汉发行首张同名专辑《许光汉》，其中收录《舒芙蕾》这首歌。舒芙蕾一种起源于中世纪法国的著名甜品，制作材料包括牛奶、面粉、黄油、砂糖、蛋黄和打发的蛋白。刚刚烘焙出炉的舒芙蕾，有着云朵般的轻柔口感，但遇到空气后，这种娇嫩的甜点会在1分钟内就开始收缩坍塌，20到30分钟后就会完全坍塌，所以几乎大部分的舒芙蕾都需要你分秒必争才能品尝到它的完美。在很多人眼里，甜点舒芙蕾就像是一个关于爱情的隐喻，但其实舒芙蕾的诞生与中世纪欧洲的奢靡之风有关。为了纠正奢靡的饮食风气，才有人想到利用无色无味又几乎无重量的蛋白制造出这种名为舒芙蕾的甜点。它在当时的寓意也和浪漫没有关系，过度膨胀的虚无物质主义最终难逃倒塌的命运，曾经用来针砭时弊，如今却成为浪漫爱情的象征。许光汉的舒芙蕾把这种甜点身上矛盾迷人的气质进一步发挥。舒芙蕾，舒芙蕾，有够舒服有够累，生活太过紧绷，神经需要放松，谁说每天都非要过得意义十足，就像歌里面唱的一样，偶尔软懒一下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 To One 百科， 陪你听歌。嘿、hey, ，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四的摩天轮版，我是巧克力韩寒丽，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这个 Listen to One to One 百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星期四啊，听对唱。今天我们要带来的都是阿四，哎，和他合唱的，来吧，听听吴青峰跟他合唱的这一首《别找我麻烦》，这是在现场版演唱的，也是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听觉享受。 身上我走开，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青峰、阿四两个嗓音非常妙的歌者，他们的这种碰撞真的唱出了那种慵懒和俏皮。好了，上半时段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先到这里，我们转个身，下半时段继续星期四摩天轮喽。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梦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 为冬奥健儿加油。 欢迎收听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歌声里的冬奥科技。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本期节目我们通过歌曲《远方的朋友来我家》来了解一下本届冬奥会在低碳节能方面所做出的生活运用。曾在2008年奥运会上大放异彩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也完成向冰立方的转换，在泳池里打冰壶成为奥运会史上的先例。看似不可能的水冰转换，用绿色低碳的方式实现老场馆的华丽转身。赛事期间，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实现100%绿电供应。国家速滑馆、五棵松体育中心等冬奥场馆选用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系统，碳排量接近于零。冬奥组委也上线了低碳冬奥小程序 2.0。 不得不说，在各类小程序二维码普及之后，为民众在出行、支付、购物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歌手蔡国庆不仅唱出了老北京的精气神儿，更将二维码这一喜闻乐见的元素带入歌中。不管说的是哪国话，见面先扫二维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我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优秀音乐作品推荐人蔡国庆。 远方的朋友来我家， 兄弟姐妹欢迎他， 我们的情谊长又长，一起拥抱在长城下。等候太久，我们终于圆梦了，用爱把雪融化。 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 We used to look up at the sky. 我们制造浪潮。 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四的下午带给你的歌呢，主要是由阿四啊、这位很独特的歌手，他和其他歌手的对唱引发的一系列的 Listen to One， 也就是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在2016年他和林宥嘉共同带来的《致姗姗来迟的你》。这首歌呢，也被很多单身的男女们啊，当成了自己内心中绝对的定心丸的歌曲。我不怕能等得特别久啊，只要是能等到你，过程里再艰难我也能忍。致姗姗来迟的你，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听到了这个魏大勋和谭松韵啊他们的翻唱之后呢，找到了原唱。喜欢阿四声音的朋友呢，喜欢的一票人呢，就会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有这种独特感，另外就是很俏皮，什么作品呢都能演绎出一些轻松俏皮的感觉来。但不喜欢的朋友呢，就觉得演唱的风格很做作啊。这个呢，就是真的是听者每个人都会因为你在经历着什么而发生不一样的想法。个人觉得在星期四的下午呢，听这样的歌曲，希望能够被这个一天很多烦心事儿打扰的你呢，因为它而变得轻松了一点。下面我们要来带来的歌曲呢，是来自刚刚跟他合唱过的林宥嘉，曾经呢和现在哈，你可能慢慢发现这个郁可唯唱歌真好听，然后会翻他很多过去的作品。其实呢，他和林宥嘉曾经共同演唱过下面这样一首慢歌，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赞，还有就是两个人的副歌部分真的可以让这首歌被你珍藏。 我穿过弄堂藤蔓卷花香，墙上的单车斑驳的砖墙，我追随阳光却背对天堂，像怪兽没形状，悄悄耳语最恶意的真相，风吹呀、吹呀、吹起单薄的衣裳，来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不见星光无妨，你就是我暗夜里的太阳，青春像孩子们捉迷藏，迷失的我留在现场，牵着我的手，牵着你的手，带我走成这无常没等着， 谁微笑在自逆流而上，淹没了时光，是在教室睡过头，笑说着梦太荒唐，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光着脚随河流奔跑，吹年少的舟还全都徒劳，手不敢放掉，用你的微笑当时怎知道那点光通往一座又一座的孤岛，风吹呀、吹呀、吹起单薄的衣裳， 来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 不见星光无妨，你就是我暗夜里的太阳， 青春像孩子们捉迷藏，迷失的我留在现场，牵着我的手，牵着你的手，带我走成这无常没登场，最悲伤在随逆流而上，淹没 这梦太荒唐。睡过头，为何眼泪一直流？ 在2022年听到这首2019年的歌曲，算不算是后知后觉的好听？尤其是这个郁可唯的声音当中啊，真的是你会发现它和这个钢琴的粘合度。和那种情绪的粘合度真的是越来越好，质感呢也真的是体现了出来，声音与旋律的粘合度愈发的高，而且呢不管是多复杂的情绪在他的声音的流淌当中都可以温柔如水的演绎出来，这是一首值得被你珍藏的好歌。所以在我们今天啊星期四，也是2022年第一个星期四下午，在摩天轮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韩立要把这首歌带给你。时间过得也真的很快，马上就要带来最后一首歌了。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在今天下午和阿四哈共同已经啊对唱完一首歌曲的吴青峰，就是他们俩共同唱的《别找我麻烦》。其实吴青峰的嗓音呢也是受到很多同行的喜欢，所以在对唱这一块呢他也是跟很多人合作过。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亮点呢是来自于他翻唱的新加坡歌手许美静的一首歌，而这首歌的翻唱版本大概是比许美静的原版多了一些在岁月经历以后的，在蔓延之后的那种稍微的小喜悦，没有那么哀伤，满足的蔓延。 看着你尖翘嘴，看着梦轻轻的远飞，所有坚持竟然留不住这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我才发现不曾如此被深爱过。 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静静蔓延，人再狂的风雪也不能熄灭曾经如火的缠绵。失去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悔恨静静蔓延，那回忆如风雪可不能够冷却对你如火的爱恋。